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好，我是林苑。今天的冬奥号专列之旅将由我来陪伴着您，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探访。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人喜欢集邮，喜欢打卡，喜欢去标注自己所有到过的地方。旅游爱好者喜欢到标志性的建筑景点去打卡，而体育爱好者们的追逐脚步永远是跟随着大赛。有着特殊意义的竞技场也成为了大家想要去一探究竟的场所。除了赛场之外，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方还是在奥运会举办过程时的奥运村，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在某一时间段内集中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好手居住和生活于此。北京冬奥赛区运动员以及随行官员居住生活的北京冬奥村居住区全面完工，已经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而在去年，当北京冬奥村的样板间亮相的时候，我们的记者金泽就已经到过那儿了。接下来就跟金泽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冬奥村究竟长什么样。 今天呢，我们将一起走进北京冬奥村，看一看北京冬奥村现在的建设情况如何了呢？ 这边是我们一个2020的一个赛时的户型，这个户型供了一个5位那个运动员居住的一个条件，有2个残疾人的无障碍卫生间。 跟随着北京建工技术总监刘家俊，我们走进了此次亮相的北京冬奥村样板间内。这是一个220平米的户型，每套提供3间单人间和一个双人间，所有房间均设立了完备的残疾人设施。无障碍洗手间内设有扶手，而轮椅可以在房间内自由旋转，在房间内完全可以满足残疾人运动员的居住生活。 因为门我们国内是正常的一个净宽是在800，然后在我们那个冬奥会这一块的，它是按照无障碍指南，它的净宽是最小要达到850。 而且它是一个推拉门的一个。 对我们这边是一个推拉门，然后在推拉门的下部它是有一个用了一个金属作为了一个防撞。 与此同时，北京冬奥村秉承绿色办奥理念，按照健康建筑外奥金级认证标准建造，成为当前住宅建筑领域的新标杆。如果说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倡导的健康建筑更多的关注低碳节能，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冬奥村更加突出的是以人为本，关注居住者的感受，在满足建筑功能绿色建筑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建筑的健康性能，为居住者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和设施。北京冬奥村项目负责人屈臣介绍， 这个建筑呢是在绿建三星的基础上，我们打造了一个符合卫奥金级认证的一个健康建筑，主要是通过10大项、112个子项，关注人居住者的在生活环境中的空气、水、噪声、光线等等等等因素，让这个建筑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更加健康，对咱们整个社区、整个居住人群更加这个有利于生活。 在北京冬奥村内采用了多级的水质净化装置，过滤微生物及余氯， 高效去除水中微生物、农残重金属等，为居住者提供干净的生活用水和直饮水。在建材的选用上，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选择健康的建筑材料以及装修装饰材料，打造安全健康的人居环境，保证赛事运动员能够有良好的休息环境，在比赛当中得到高水平发挥。屈臣介绍， 在冬奥会期间呢，为官员和运动员提供2338张床位，在冬残奥会期间提供1040张床位。 距离样板间亮相又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居住区已经完全交付使用。北京冬奥村呢，分为居住区和运行区两个部分。赛时，居住区将会为各国运动员以及随队官员来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保障服务，可以提供2338个床位。赛后将会转换为北京市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而说到运行区，主要就是为代表团注册、还有办公、安保、礼宾等等功能的运行的区域。运行区是在2020年的12月开工的，在2021年的5月31号也已经完工，并且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而这次居住区的交付，也标志着冬奥村全面进入奥运时间。接着，我们就仔细的看看我们的冬奥村。据北投集团北京冬奥村项目负责人屈臣介绍，北京冬奥村秉承绿色办奥理念，在设计上引入了健康建筑金级认证标准，成为当前住宅建筑领域的新标杆。而健康建筑也是近年来国际上最新提出的居住新概念，分10大体系、112项标准，包括空气、水、营养、光、运动、热舒适、生环境、材料、精神和社区等，为运动员营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打造冬奥健康家园。我们的北京冬奥村也都参照了这些标准。在这些参照系数当中，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像空气、像水、光等等，那冬奥村的饮用水就采用多级水质净化装置，过滤掉微生物还有剩余的氯，高效地去除水中微生物和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为居住者来提供干净的生活用水和直饮水。在建材的选用上，选择健康的建筑材料以及装修装饰材料，也打造安全健康的人居环境。同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降噪系统，还保持室内静谧的居住环境。在冬奥村当中，卫生间采用的是同层排水系统，杜绝了多层排水所产生的噪音，也防止了病菌的传播，保证了赛时运动员们能够有良好的休憩环境。运动员们比赛和训练的时间安排各不相同，这样呢，大家也能尽量的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而在赛后的应用当中，将会选取8栋住宅楼，在他们的屋顶打造共计4620平方米的屋顶农场，打造可以食用蔬菜以及花园的空间，并且提供园艺耕种的工具，让这里的居住者直接参与到农场的种植当中，把农业生产、生态绿化和城市建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另外，冬奥村还在努力打造会呼吸的居所，每个居室建立了独立的新风系统，在室外建立一个小型的气象站，对 PM2.5、PM10、温度以及相对湿度等参数来进行测量。而在每个房间当中都会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在每户住宅主要功能区域以及楼内的公共区域去安装 PM2.5、二氧化碳、甲醛等监测传感器。新风系统也可以根据监测数据来自动调整新风量，保证室内的空气品质。在满足建筑功能、绿色建筑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建筑的健康性能，也为居住者们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和设施。践行绿色办奥的理念，北京冬奥村竭力打造低碳建筑，在居住区按照健康建筑进行设计建造的同时，全部通过绿色建筑3星级认证，还选取能耗较高的综合诊所、 按照德国被动房建筑标准及我国超低能耗建筑标准进行建造，几乎涵盖了当前所有的最节能建筑标准，成为冬奥会最节能的建筑。据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用房因为医疗设备耗电量非常高，部分房间会为了防止交叉感染进行单独排风，不能进行热回收，具有高能耗特性，很少选取医疗建筑作为超低能耗建筑。而在北京冬奥村，为了展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节能减排和低碳环保方面的决心，选取了综合诊所作为超低能耗示范项目，同时也希望通过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带动当地建筑技术的飞跃发展。据了解呢，这次的建筑就是通过合理的朝向、保温隔热以及节能散热系统、自然通风等等，让房屋里边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都可以达到舒适的温度和湿度要求，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宜居的体验。采用的新型真空绝热板保温材料，在保证房屋内冬暖夏凉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而通过这种节能设计，整个建筑节能比率可以高达 82%， 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约 42.4 吨，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友好共生。北京冬奥村还处处体现对残障运动员的关爱，赛时运动员在村口无障碍通行以及各个功能服务区域、室外的园区三个出入口都可以进行无障碍的出入。园区导览图当中还注明无障碍游览路线，环形无障碍路径连接到每栋住宅楼，室内家具的位置也都是方便乘轮椅的运动员们来使用，像扶手、开关等等的高度和样式方便一个手指操作而无需抓握。赛时这里还会开发建设无障碍智慧服务平台，残奥会的运动员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村内的无障碍路线导航，查看无障碍设施使用的状况并且进行预约，而在房间当中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智能控制面板实现对于灯具、空调、窗帘等等的直接遥控。除了在建筑设计上面践行绿色办奥的理念，北京冬奥组委从筹办之初也是高度重视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所有的新建场馆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赛后利用的方式，并且制定了场馆赛后利用计划。对一些新建的非竞赛场馆，北京冬奥组委也提前谋划了赛后的利用方式。前面说到，北京冬奥村赛后将会转变为人才公寓，面向首都高级人才提供住房保障。而在延庆冬奥村这边呢，赛后将会转变为酒店，来满足高品质度假的需求。另外，张家口冬奥村在赛后也将主要作为酒店式公寓以及康养中心进行运营。北京冬奥会总共有12个竞赛场馆，其中5个是现有场馆，7个是新建场馆。现有场馆当中有4个是利用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场馆，而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场也是建成近10年的成熟滑雪场。在新建场馆方面，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前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射箭场和曲棍球场。新建成的国家速滑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将会举办速度滑冰比赛，场馆也是采取全冰面设计，面积大约是1.2万平方米，可以满足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5大类的冰上运动项目竞赛和运动的需求。而在赛后，国家速滑馆也将成为国际滑联卓越中心，常年举办各种冰上赛事，广泛开展群众冰雪运动，成为北京市民参与体育冰上运动的多功能场馆，打造成为集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5位一体的多功能冰上中心。其 实作为北京赛区两大新建场馆之一，冰丝带从建设之初就因为它独特的外形让人们非常期待能够一探究竟。我们就和一群幸运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由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程书杰带领参观了场馆的内部设施，了解了建设施工的细节。 那速滑馆呢，大家看到了确实很漂亮，跟咱们传统场馆不太一样。那么就是说呢，它的建筑呢有很多亮点和特色，就是大家看到，首先从外观来讲哈，它就有别于咱们传统方方正正的大盒子的这种，它是采取了这种曲线的玻璃幕墙的一个设计。那么整体呢外观就非常非常漂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速滑馆的夜景，实际上有机会来看夜景的话，有灯光的话会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冰丝带的由来，大家看到横向的这一条一条横的里面都是灯带的设计，外面是玻璃，里面是灯带。然后这个灯的设计呢是由电脑控制的，可以有各种灯光秀的效果，所以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实物展啊，大家看啊，一会儿进去到看台区，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呢屋面是非常有创新的一个设计的建筑结构，是叫屋面锁网结构。怎么理解它呢？大家就想网球拍或者羽毛球拍，它是一个整个软性的网，然后整个拉伸按照配重上到屋顶，作为一个屋顶，它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使用钢材的建筑，就是钢的用钢量、重量、屋顶的重量都会降低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连接的那个屋面锁网那个锁，这个也是纯国产化的。我们的这个材料这个选举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自己制造，这个真的是中国建造，非常自豪的。而且这个屋面锁网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跨度最大的一个屋面锁网结构。那边呢有一个纸质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拍一下，这样的话呢，因为有一些专业的东西、术语的东西，这样会更清晰一些。嗯，那边玻璃幕墙，大家看到我们其实这个整个的外墙玻璃是3360块，其中呢曲面玻璃幕墙是1440块。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正常的玻璃都是平面的，那大家看到这个有弯度、有弧度的叫曲面玻璃幕墙。这个曲面玻璃幕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生产的工艺和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那个厚度是很厚的。一会儿大家看实物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那个玻璃大概有这么厚，整个对在那边。嗯，待一会儿我们转过去的时候，好吧，就是大家看到，实际上这是过程中的图案，我们真正就是最后采用的，咱们上面那个冰丝带采用的是这个花纹，采用的是这个花纹，这个是有印制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那边有说明。这个冰丝带的设计呢，就是我们总共有22条丝带，就是意味着是象征着我们2022年，而且是真的是夜景是非常非常漂亮，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夜景。 能开吗？ 晚上现在好像现在没有开。 这个 LED 灯能变色？ 对对，是可以，它是电脑编程控制，可以呈现不 音乐变色。 不是，它是可以呈现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图案，非常非常漂亮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效果，大家看到了吗？看啊，就是类似于这，就是这四种效果。到夜景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漂亮。 是的， 我拍的一段视频的，都可以。大家可以关注国家速滑馆的公众号，里面会有很多就是图片呀，包括视频啊，包括一些介绍，更详细的介绍。 但是只 有 在这儿才能看见 实物。对对，所以我说大家真的很幸运嘛，能够第一次来接触这个。近距离的去接触，因为冬奥会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够买到门票，是吧？ 这样。 然后大家看，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曲面玻璃幕墙，这个厚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哎呦， 我的妈， 这是我们俗称夹心饼干的一个设计，前面、后面、中间，所以这个玻璃幕墙， 这是空心的吧？ 这个里面是中空的， 有一段是中空的， 对，有一部分是中空的。这个也是咱们国产的玻璃，应该是 玻璃的， 是玻璃的，玻璃 玻璃 就是玻璃， 是吗？ 咱们飘窗上也是这个， 对， 没有这么厚。 半钢化 双超，双 双超白双钢化的。 然后它碎的时候还是一颗一颗的，不会整个 不会 就掉了。 对对对对对， 它钢化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有时采取这种钢化玻璃，它比如说真是有破损的话，它不会一下啪整个都 这 对对对对对。 啊，它裂成啥样？ 就是 它是不会 裂纹似的， 是 一点， 是 有一点， 是一块裂了，整个一面都是碎花， 不会， 就 是 这一块， 这一个点， 哦、 对， 这样的话就不用老修了。 嗯，但是 不坏了也得修，坏了肯定是漏气儿， 是的，是的，是的。嗯， 如果冰面在做呢，大家进来会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测试赛的时候做的。 测试赛的时候肯定会有冰的呀，因为我们要比赛。四月份测试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做了制冰，因为有运动员在上面比赛嘛。大家看到就是进来之后，刚才我介绍的屋面锁网结构啊，为什么屋面锁网结构进来之后大家视线会非常好，没有柱子，中间没有任何的遮挡，就是在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比赛的观看到这个精彩的比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制冰这一块呢，实际上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制冰。其实这儿正好有个制冰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冰面下面是有十一层的做法。大家看到灰色是最上面的，是抗冻水泥，是混凝土。那往下我们还有各种层，这个都是比较专业的了。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冰是怎么制的呢？下面有这个管儿，铺设这个冷管儿，大家看到吗？就是这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铺的这个冷管里面呢，充注这个制冷剂，就是我们首次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一个技术。这个是冬奥会，冬奥场馆第一个提出采用二氧化碳制冷剂的，因为二氧化碳是非常环保的一种制冷剂，它的排放量基本上接近于零。同时呢，我们又采取了热回收的系统。热回收系统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因为制冷而产生的热能通过热回收系统回收之后，我们第一可以用于浇冰，因为我们的冰面维护是要用热水来浇冰的。第二，我们可以用于运动员的淋浴，更衣室的淋浴的水，所以就可以达到了反复的利用，而且更加节能环保。这是制冰这一块，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场地是一个标准的四百米跑道，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田径场，就是标准的一个田径场。那么它的这个冰面呢是全冰面覆盖，全冰面覆盖是12000平米的全冰面覆盖，这个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速度滑冰馆。就是我们这一块呢，赛后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全冰面，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只是给赛道制冰就可以了，中间的部分是不制冰的，作为运动员一个热身区和我们颁奖啊等等相关的区域，那我们只是把赛道制冰就可以。其实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测试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信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赛时的时候，就这边上这块是一圈的赛道，三条赛道是这样的，运动员就是在这个赛道上进行比赛。速度滑冰呢，跟其他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短道速滑，就是一说速滑，首先想的是短道速滑，但实际上短道速滑跟我们的速度滑冰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从比赛的规则到它的装备、冰刀、冰鞋、冰面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速度滑冰是这个冰上运动一个极限运动的挑战，就是人类靠人类自身能够滑多快，完全是比拼速度的一个。而且现在目前我们男运动员时速能达到60公里，已经能达到60公里的时速了，非常非常快。所以在现场看的话，会真是你稍微一侧眼珠冲线了，没拍着，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这冰面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制冰的时候，它里面是分区控温。分区控温的概念，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我这个场地可以同时承接不同的比赛项目，在一个场地上，因为不同的冰上项目对于冰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它的硬度还是它的厚度还有冰面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荷兰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侯世伦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体育融合的运动防护。 就这种防护的器材来讲呢，我们有一次性的，我们就叫它贴扎。那这个呢，实际上它是需要练习的嘛，是吧？那我们普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者普通老百姓呢，我们不一定要求我们去掌握这些技术，那就麻烦大家去关注一下护具，是吧？各种护具，我们各种护具的这个使用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但是呢，我们要去理解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使用这个护具，是吧？我们对于护具的使用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多聊两句，是吧？那我们要知道呢，护具是为了什么而产生的？护具是当你认为你所从事的这个运动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部位的风险等级很高，是吧？而你这个部位呢，哎，又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强烈的建议你使用护具，是吧？所以反过来呢，我也见到很多的人在日常生活里头戴护具，坐那儿听课，出去遛弯戴一护膝，是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坚决的反对了，是吧？那护具是分等级的，松紧式的这种护具啊，这个呢就叫初阶护具，然后呢或者有个孔，或者有个支撑带，是吧？或者呢有一个支撑条里面啊，那有一个就叫中阶护具了，是吧？如果都有，这个就叫高阶护具，是吧？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使用的只是初阶护具，这个松紧式的这一种，那这种护具您就随意吧，是吧？它对于损伤防护的作用呢，基本上两个作用哈。第一个作用呢，就叫做心理作用，是吧？就是如果说呢，真的是对抗性很强的项目，比如说足球、篮球，如果说真的发生损伤的那个动作出现了，说你这个护具的保护作用呢，它没什么用，是吧？第二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倒是蛮可取的，就是它保暖。啊，我们很多慢性的损伤跟温度高度相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哎，这个你戴上你这个松紧的式的护膝，啊，它能维持这个地方的温度，那它的症状呢，它就会缓解，这个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存在着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普通人，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医生去指导了，说你去买个护膝或者买个护腰戴一戴，他没有交代什么样的，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他没有告诉他戴多久，是吧？比如腰间盘突出，是吧？急性期腰疼得厉害，我们能不能戴这个护腰呢？可以戴，是吧？戴多久呢？我们建议呢，不超过10天，是吧？当然，这个10天呢，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循证医学证据去支持它，但是呢，我们总体上的思路呢，不要戴长太长的时间，是吧？所以我们对于运动护具的使用呢，它的一个基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当一个人去运动，是吧？ 他带不带这个护具是取决于他运动风险等级的高低，是吧？如果说呢，他的膝关节或者踝关节或者腰，哎，原来有一点点不稳当的问题，或者受过伤，他现在去从事的这个运动呢是高风险等级，比如说踢足球、打篮球、户外越野跑，那我们就强烈的建议他使用高阶护具。如果说这个人呢，哎，他现在从事的这个运动只是一个操场上遛弯儿，是吧？慢跑，很简单的动作的广场舞，是吧？那我们就强烈的建议他不使用高阶护具，是吧？这是两个强烈，是吧？因为呢，长时间呢在同一个部位使用高阶的这种护具，它会导致你所保护这个部位自身身体机能的下降。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买就是高阶的，是吧？说三个护具摆在那儿，是吧？一个几十，一个一二百，一个四五百、五六百，你说你买哪个，是吧？这个尤其给老人买，那就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嘛，是吧？那这个只要是贵的，它就是高阶的。长时间的佩戴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人群呢是没有好处的哈。当然我们也不是在谈护具了哈，其实我们是在谈装备啊。我们玩运动呢，就要去考虑到装备，是吧？就是你去跑步呢，我觉得是不是就考虑去买一个专一点的跑步鞋，是吧？这个也有人呢，有那种五爪鞋，就跟个袜子似的啊，脚趾头也能伸进去，有一个稍微厚点的底儿。说五爪鞋，穿五爪鞋可以练这个足弓，没错，它是能练这个足弓，是吧？但是要讲度吧。说您穿着五爪鞋呢去长跑，去跑马拉松，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了。长时间的奔跑，我们还是要借助一些装备。说您现在是打太极拳，是吧？您就穿个布鞋就挺好，啊，它不还要抓地吗？是吧？穿个平底儿的都挺好，您就别穿个带气垫的什么鞋了，是吧？说您打羽毛球，你就不能穿户外的鞋。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觉得呢，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为什么呢？那体育的这个装备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影响我们运动损伤出现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的研究呢，其实已经做的挺多挺多的了。不同的项目的重点不一样，影响程度不一样，但是呢，多多少少的都会存在着影响。所以呢，装备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接下来我们稍微的展开一下啊，比如第一个呢，我们需要了解的呢，就是叫早期诊断，或者呢就叫评估模块这个东西。这个评估呢，实际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说你不评估，哇，运动员是无评估不训练，是吧？普通人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了，是吧？说你这个人要去运动啊，那你就存在着一个运动的目标，你运动到底是为了减体重呢，还是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心肺呢，还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性，然后呢，我们需要去评估什么呢？评估你个人的身体状态，是吧？这个话说你身高一米五，体重二百，是吧？都接近个球形了，你能不能去跑步？当然就不能跑步。所以我们要对你的身体的这种东西呢，哎，进行一个评判。我们需要知道，哎，你练的是什么，然后你想练什么，然后我们看看，哎，怎么去练。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去控制它。当然我们人体里头呢，这些零件哈，跟运动锻炼相关性比较强的呢，实际上是五块。骨骼韧带系统不可训练，但是它有间接影响。什么叫间接影响？说呢，这个骨头很有意思哈，我们有个 Wolf 定律，说这个骨头你想让它变得致密呢，你就得给它负荷，给它刺激。只有给它负荷和刺激呢，这个骨头呢才会去吸收到这些营养，是吧？比如说钙啊什么的，让自己变得更致密，去应对这个东西。所以呢，要有负荷，是吧？要有抗阻练习，是吧？它对于骨质疏松中老年呢是有间接的影响的，是吧？骨质疏松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这个人的年龄的增大，是吧？它就会逐渐的流失。但流失呢，就跟我们说这个力量的流失是一样的。你去干预它，它流失的就比较慢；你不干预它，它就是断崖式的流失。我们很多人呢说骨质疏松了，是吧？吃钙片，吃维生素 D， 晒太阳，是吧？这个东西呢，你说这个身体啊，会不会去吸收这些东西呢？不会，它没有用，啊。所以有氧练习对于骨质的这种间接影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啊。那动力肌群啊，我们吃的那鸡大腿、猪肘子啊，胯关节的大肌肉，动力肌群，还有一个呢，稳定肌群，它俩练习方法是不一样的。稳定肌群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啃那个鸡脖子、鸭脖子、羊蝎子，啊，那个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那个小肉，那我们叫它稳定肌，很简单理解起来。 稳定机是负责稳定的，动力机群是负责做动作的，是吧？他们两个分工明确。好，神经肌肉控制系统，还有我们的心肺。那我们去评估的意义呢，有多么的重要？如果说我们不去进行一个基本的评估和指导，说你的这个练习呢，到底对你的益处大呢，还是害处大？只要你动起来了，是吧？你的心肺功能就能得到锻炼，毫无疑问。但是呢，如果说你去锻炼这个心肺功能呢，牺牲了你的踝、你的膝，或者牺牲了你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零件和器官，这个东西呢，有可能在有一天你会发现，它是弊大于利的。那这个呢，就跟我们讲运动是良医，没有什么关系了，是吧？就普通人的评估来讲呢，两个极端啊，会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是他不评估，是吧？他想跑马拉松，他抬脚就去了。是吧？他想干什么，他抬脚就去了；想打羽毛球，他就上去了，是吧？这个是有问题的。第二一个评估之后呢，他的处置思路有问题。我也接触过几个这样的家长，说这个侯老师，我们家孩子走路姿势不太正确，然后我就带他去了医院了，是吧？医生检查了一下，说他扁平足，是吧？然后呢，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家孩子呢不适合参加体育锻炼。大家琢磨一下，我们有个奥运会叫残奥会，残障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还在那儿更高、更快、更强呢，怎么我们一扁平足我就不能参加体育锻炼了？说你理解的体育锻炼是什么？就是跑圈吗？说练体能就是跑圈吗？是吧？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啊，是吧？就是我们不能用一个姿态上的一些异常，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姿态的异常，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姿态的异常，是吧？远离运动和体育，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是吧？说你姿态有了异常，第一个想的是什么？矫正啊，能矫的给它矫过来。是吧？或者通过锻炼脚，或者说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扁平足鞋垫撑起来不就行了吗？如果说不能脚了，确定不能脚了，岁数大了啊，那我们还可以去选择运动嘛，是吧？所以我们这举的这个例子呢，或者叫一个案例吧，它实际上评估的目的不是在于去评判说你适不适合运动，他适不适合运动，不是的，它是一个运动方式选择的问题，是吧？所以跟我们运动方式选择相关的呢，啊，这几个都挺重要的哈。第一个是年龄，不同年龄段它适用的这种强度范围是不一样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体重啊，体重对于很多问题的影响啊，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比如说这个人腰间盘突出，膝关节有问题，他的体重严重超标，如果说你不解决他的这个体重的问题，他的膝关节和腰间盘的问题呢，是好不了的。是吧？所以体重很重要，所以体重的人群呢，我们有时候说你要降体重，然后说降体重怎么降，让他去跑步，这个逻辑又有问题了，他会更严重，是吧？你是不是可以游个泳，蹬蹬功率自行车，包括家里头有些什么像划船机这些东西，哎，他都可以练心肺啊，是吧？而且减体重，我们不能只是说我们就练心肺吧，我们还得练力量吧，我们叫增肌减脂吧，是吧？这个东西才是对的。你肌肉多了，你的消耗才会大，是吧？你的能量消耗才会大，是吧？所以你还得练有氧，是吧？然后除了体重之外呢，就是姿态评估。也许是我个人的职业习惯哈，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我就喜欢盯人脚跟看。你们这两天没事呢，出去走道的时候也盯着前面脚跟看一下。有大量的人群，他的这个后头的一个基本的生物力线都是不对的，他的脚要么向里撇，要么向外撇，是吧？它都是有问题的，是吧？说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们不去评估，是吧？他就盲目的参与一些跟下肢运动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它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评估的什么呢？运动能力吗？哎，你的运动能力适合参加什么样的项目？你想跑马拉松可以，通过半年到一年的系统的训练提高，阶梯状的，哎，最后你去跑了一个完成了一个马拉松，这挺好，是吧？但我们差的是担心的是什么呢？哎，我们连一个半马都没跑过的人，然后呢就直接是吧，从过去在操场上跑两圈的这种人，直接就奔马拉松去。所以对于马拉松呢，很多人也在研究它，说怎么预防这个马拉松这些跑马拉松人的损伤的问题。马拉松运动损伤的预防，他们都是一个活体，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了解极了啊，就是他的运动的这个素养上，就是他运动控制上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啊，他已经不再是以单纯的健身为目的在跑步，那这个事儿很麻烦哈。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呢，一个营养因素很重要的，我觉得呢是可持续性。所以前面我们谈到说， 我们不是说力量重要，我们就说大家都去健身房去买一个卡，不是这样的，是吧？哎，你弄点弹力带、小哑铃，是吧？或者大瓶的矿泉水，然后你随时随地的可以去比划两下。老年人六七十岁的，早上起来先别下床，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然后呢往侧向抬腿、后面抬腿，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意义的练习。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可持续性，生活化很重要。所以我们讲主动预防是在讲什么呢？你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评估矫正、科学健身这些东西。那简单的来讲，就是科学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科学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内容，我觉得是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个角色呢，应该呢花时间去深入了解的一些东西。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模块，接下来我们聊聊训练方式嘛，啊，训练方式。那训练方式里头呢，其实核心训练很重要啊。那核心训练里头呢，其实我们可以借助一根绳子，我们叫它悬吊训练。你也可以不借助绳子，就是徒手训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板支撑，但平板支撑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八级俯桥。八级俯桥呢，是一个核心区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测试，三分钟，拢共就三分钟，八级，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级是级别的级，俯桥，俯是肚子，是吧？桥是运动嘛，是吧？大桥的桥，八级俯桥，我们去查一下哈。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三分钟的测试。那这个训练呢，我觉得挺好的，中老年人其实也需要，是吧？家里头不占什么地儿，床上、地毯上、瑜伽垫上，哎，都可以去比划啊。这个练习我觉得内容呢，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核心训练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我们讲呢，身体素质的提高呢，我们要知道，哎，怎么练，要练什么。我们针对自己身体的问题呢，我们也应该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好，运动方式的多样化呢非常重要。中国人的健身方式里头呢，就是轻无氧重有氧，是吧？就是这些参与锻炼的人群呢，主要还是在练心肺，各种跑啊、走啊、跳啊，不练力量，是吧？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练力量呢，是影响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吧？那练力量呢，我们又要讲方式，是吧？比如我们在这举一个腰肌劳损，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儿。如果你是个体力劳动者，装卸东西的工人，是吧？比如说呢，运动员，是吧？举重的，是吧？这个经常会用到腰部的这些动力肌群，它出现腰肌劳损，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呢，他的所谓的腰肌劳损呢，并不是这个动力肌群出问题，也就不是这个肌大腿出问题，是什么呢？是稳定肌，也就是我们脊柱周围的这些深层的稳定肌出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需要呢做的是什么呢？需要做的是刚才我们说的核心性的训练，是吧？哎，你要去练练这个八级俯桥啊。很多人的腰疼，其实我们把它定义为非特异性腰疼，就是没有诊断不出什么来，然后他还腰疼，就去练这个动作，啊！但是我们不是讲平板支撑，有时候我就是说，平板支撑是什么？说平板支撑就是被玩坏了的八级俯桥嘛，说他们是这么玩的，说往那一趴，然后最后这个人是冠军，然后这个人是亚军，说冠军趴了三天三夜，说亚军趴了两天两夜。这个已经跟我们的健身无关，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了哈。所以八级俯桥作为一个三分钟的测试，它也可以是一个短时的一个练习啊。这种练习呢是有助于我们说的啊核心稳定性的这个提高的啊。那这件事儿呢，其实提示我们训练内容的一个多样化啊，一个多样化，是吧？它也能解决我们很多所谓的腰肌劳损。腰肌劳损呢，针对动力肌群去解决，很多人是没有解决不了的，是吧？它并不是这些大肌肉出问题，它是小肌肉出问题，是吧？所以那些小肌肉，医生能给你治吗？治不了，就是得靠练，是吧？刚才说的那个，哎，八级俯桥的动作练练挺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损伤的原因里头呢，无论是哪个群体的损伤原因里头，它都会提到两点。第一个呢，叫做准备活动的问题；第二个呢，叫整理活动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讲，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其中整理活动来讲，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疲劳的问题，是吧？所以针对疲劳的问题呢，在我们全面健身里头呢，不是特别的凸显，但是也是有的。那疲劳的问题靠什么恢复？靠睡觉嘛，是吧？充足的睡眠， 什么意思呢？他跟其他的手段不是一个层面的。这个人如果说睡眠不能保障，他做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没有用。啊，除了睡眠之后哪个更重要呢？就是持续的精力牵拉，是吧？这个呢是他自己可以去进行疲劳恢复的一个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手段了，是吧？那现在很多人拿这个泡沫轴来放松，没问题，是吧？局部肌肉的异常状况可以用它来放松，全身的放松它不行，所以说局部肌肉，是吧？就大腿的外侧呀、后侧呀，以前受过伤，或者说今天这个某一个部位的量比较大了，我们针对性的放松一下，这个泡沫轴呢也是可以用的哈。谈到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呢，那我们就要需要谈拉伸了啊，也有人叫它牵拉。那这个牵拉的方式呢，我们已知的牵拉的方式呢十来种吧，十种左右吧，是吧？那我们现在在用的或者说以前用的呢，基本上是三种啊，大家熟识度比较高的。第一个叫摆动牵拉，啊，我们也叫它震荡牵拉，什么意思呢？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做这扩胸运动，啊，拉到极限，然后再去震，那这一下呢就叫震荡牵拉了，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老年人在那儿比划比划，轻轻的比划比划，这个就不叫震荡牵拉，拉到极限才是震荡牵拉。震荡牵拉的问题是什么呢？震荡牵拉的问题是，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啊，它可能会引起肌肉的牵张反射，就是这个肌肉会出现保护性的挛缩。第二一个呢，这个震荡牵拉呢，它引起我们肌肉和韧带拉伤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不太建议做这种震荡牵拉，是吧？那我们做什么呢？好，如果你是想放松肌肉，那我们就需要做的是静力拉伸。如果你是在做准备活动，我们就要做动力性伸展练习，是吧？所以静力牵拉呢，实际上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缓慢地把这个肌肉拉到这个部位，比如说三角肌的后束，拉伸到极限。如果你再去震它，这个肌肉就可能出现保护性挛缩了。好，你不震了，保持住，保持正常的呼吸。第一个，第二一个，维持住这个位置，是吧？肌肉呢，它开始觉得很紧张，后来它觉得没问题了，它就开始慢慢地开始放松下来了。好，开始放松下来的时间节点是多长时间呢？15秒以上。我们现在建议的时间呢，就是15秒到30秒。30秒以上呢，依然有获益空间，但是获益空间呢不大了，是吧？因为也有做60秒的嘛。那我们现在建议的时间呢，就是15秒到30秒都是可以的，是吧？缓慢拉伸到极限，保持正常的呼吸，维持这个姿势15秒以上、30秒以下，然后呢可以重复的去拉伸。静力拉伸它很重要，是因为静力拉伸呢，它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我们运动员或者运动参与人本人能够去自己对自己的这种疲劳的肌肉进行放松的一个手段，而且呢是一个有效的手段。静力拉伸呢，刚才我们说了，拉伸之后这个肌肉就放松下来了，所以它明显不适合用来做准备活动。准备活动应该做什么？应该去做激活肌肉的这种东西，我们叫 warm up 嘛，让它开始准备开始工作了。所以做准备工作的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拉伸的方法，就叫动力性伸展练习。动力伸展练习呢也叫动态拉伸，这个呢我建议呢有兴趣的朋友呢去网上搜一下啊。它实际上是一组动作，那这种动作呢是缓慢的把这个肌肉拉伸到极限，同时呢也有调动心肺的这个内容成分在里头，然后呢调动肌群准备开始工作，也有提升运动表现的这样一些功效。接下来呢，实际上我们看下一块，也就是损伤这一块啊。我们说了急救了啊，说这个急救呢得学 CPR 啊，你得知道怎么去快速的处理这个热射病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损伤呢不危及生命的，那我们在运动损伤里头有挺大的一类损伤啊，它叫做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什么意思呢？突然发生的急性的闭合性的，表面呢没有伤口，然后呢软组织损伤，骨头没事儿，啊，这类损伤占了我们损伤的很大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说，比如像我崴了脚了，肌肉拉伤了，韧带拉伤了，它都属于这一类的损伤。那这类损伤呢，实际上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早期的一个处置的一个问题。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我们跟你 一起尝。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